在那边阳台，光彩缓缓连成爱，祈求着未来。 Oh my love， 彼此会共鸣。 Miss you tonight， 如果有谁爱过你，那一定有我。Miss you tonight， 如果有天你不再有人爱你，那一定是我离开。分离Oh my love， 彼此会感应。 Miss you tonight， 如果有天你想着谁爱过你，那一定有我。 Miss you tonight， 如果有天你不再有 Miss you tonight。